我猜不着， 猜不着啊、哎、老奶奶您看 这孩 子爱当初在翻手山路长过短三尺三，为了你走起路来不方便，不知 喝喽，乖孩子。

当中国人父亲，你若念咱父亲名，岂是金银般久命？你若不念父亲名，千万莫丢下标签，是否一生宽宽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